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真是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烙俩汤饼，好，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布， 哦， 连马走道都卖方布。 零八云南曲折， 我们这吹牛人都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来有请相声演员方清平甄琪。 大家好啊，我是方清平。 那您就是那配菜，我是另外一配菜甄琪。 对，你们俩都是左脸。 嗯， 今儿我们接着说这相声的发展史。相声从清末形成，经历了几代相声演员的完善和充实，发展到这三四十年代呢就越来越火了，德寿保文这几代优秀的相声艺人啊功不可没。到了解放前啊，基本上是形成了一门比较熟悉的艺术种类。但是到了1949年，发生了一件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说都非常重大的事件。嗯，请问你们俩知道是什么吗？ 这还用问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啊。 没错，新中国成立啊，对于相声来说也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儿。 全中国人民都获得了新生，唯有这个相声艺术啊却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有您说的这么夸张吗？都生死存亡了？ 那当然了，就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整个社会啊从这个意识形态到价值观念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相声艺人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当时就流传着一些对相声的疑问。有的认为说相声是旧社会的糟粕，对新中国建设无益，有人说这相声骂大会很不健康，最严重的指责说什么呀，相声艺术这个啊挖苦劳动人民，应该停止这种低级趣味等等等等。这些议论给相声界当头泼下冷水，相声被推到了危机存亡的边缘。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相声界出了一个人。 谁？ 这人叫孙玉奎。 哦， 他联合这个侯宝林、刘德志、侯玉晨、高凤山11个人啊，一共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相声改进小组的成立可以说是挽救了相声的生命，使相声获得了新生。 嗯，这段历史啊也是一段佳话了。 嗯， 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段相声改进小组成员的作品，由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买佛龛》。这段相声呢也是这个相声改进小组期间创作的一个新作品。 迷信的事情过去有人信， 是啊， 现在没有人信了， 可不是吗？ 你说谁还迷信？ 没有了，

个小两口，这个上场就把这个黑豆收，一场黑豆可就没收了。黑妈妈坐月子还养活了一个黑丫头，黑姑娘长得可真不丑，这个起了一个名儿叫黑妞。两岁扶着墙角能把路走，这个五岁就会爬墙头，七岁八岁呀、给他帮着母亲就把活做，这个九岁十岁描花绣枕头，长到了十一能够下田地，这个能把这个谷子黑豆收。十三十四学纺线，我的布匹织的那么细又稠啊。黑姑娘长到了十八岁，她了忙了家了忙外头。黑妞那个穿着一身黑裤褂，头上的青丝黑悠悠，那个两只大脚走地快，她干活又好又利落。她的爹爹又把的黑妞这亲事定，黑妈就说如今男女有自由，且不言黑爹黑妈就把黑妞这主意打，再把那黑姑娘生活说得从头。清晨起来可就下了地，一个牛棚啊，他来喂黑牛，他来喂完了黑牛去纺线，纺线技术快又熟。天到晌午啊，把饭做，那个蒸了一锅黑馒头，黑茄子切丝细又细，又熬了一锅黑米粥。在原先吃糠没有菜，稀里糊涂啊下咽喉啊，路尽翻身光景好，有点这个米面不发愁啊。黑妞这个吃完的小饭爬地下摇摇摆摆走出了黑的门楼，这个有一条黑不手镜头上照，浑身这个衣裳黑不溜秋啊。黑妞化妆黑起料斗，黑起料斗，这个搁着一把的黑瓣镰刀头，走了三里黑土道，他们路过一条黑水沟，只见那沟上那个庄稼怎么怎么地，那个黑水就在沟下流啊。一对黑鸭来回步啊，好比这个小船荡悠悠。黑妞揽棺路上顶啊，一到这个地里就把这个谷子收，且不言黑妞地里来雇妇，又来个黑小放黑牛啊。黑小那个拿着个黑鞭杆，那个黑牛带一个黑龙头，黑小子穿的一身黑裤褂，那么黑鞋黑袜的黑包头。自从解放搞生产，劳动起的总带头啊，小日子过得真不错，这个吃穿样样不发愁。黑小子年到二十岁，七十个对象打婚球啊。黑小子黑妞常见面，这个二人有话都在心里头。还有一天黑妞下地把活做，偏赶上瓢泼的大鱼向下流啊，急得黑妞啊，他们忙把黑爹叫，黑爹急得大转悠。黑小子过来的忙帮助，把他装起墙在树下头，三人树下来背雨又受苦，说到翻身多的自由啊。黑小子说自从这个斗争打倒老封建，那么的这才包了压迫仇。黑妞就说我们妇女劳动搞生产嘛，吃穿样样不发愁。黑爹这个一直说话面带笑，说分了土地又有牛，说不至今黑云散雨不天晴太阳出，三人分手这个回家转，不多时来在了家里头。黑妞这个回在家里夸这个黑小子松松样样人品好，黑小子回家想黑妞，怎么这一天黑小子黑妞又见面啊，他有句说话又要害羞啊。黑妞这个冲着黑小子把头点，黑小子扑哧一笑转回头，正是二人来讲话，身背后站着个黑大叔。黑大叔又把那黑小子黑妞害，他们看出二人情意投，黑大叔粘着个黑胡嘴儿，叫声黑小啊，与黑妞啊，只要你们二人劳动搞生产，我无意见保你们夫妻到锅头。黑妞闻听啊，他的捂着黑嘴叫这个弯腰就把这个黑豆收。黑小子落得把黑牛打，他一针打在了黑牛头啊，打的黑牛门门叫，差一点把牛轰在了黑水沟。黑小子轰牛会下转，对着父母说根由，我今天搞了个好对象，就是北庄那个黑妞啊。黑小子父母闻听哈哈笑，他把找了个日子娶黑妞，不用花红与抬轿，一辆大车套黑牛啊，走了一段黑沙道，他们路过两个黑水沟，烟红黑牛啊来得好快，好快的来在黑妞的门外口，村里的群众全来看，哟，都说黑小娶黑妞啊，黑妞 马子穿在黑妞卡车上，黑小子接过了鞭杆呼黑牛啊，我们大家伙扭着个秧歌来欢送，把这鸡酥正过了黑水沟啊，鞭后黑牛来得好快，好快这个来赛，黑小子门外走着黑妞忙着黑车下，小姑们俩摇摇摆摆走进了黑的门楼啊，走到了喜房留神看腰，黑船子黑脸黑肚子，黑妞这个叫这个架中看黑桌子黑影真风流，黑妞又往炕绳看黑被子黑褥子黑枕头，黑妞上车把地下扛着麦棚拉了黑牛啊，黑妞拉牛头里走，黑小子后边摇着楼，小姑们俩欢欢乐乐搞生产，小志才过得顺水流啊，若不是毛主席这个领头来革命，怎么能单单能翻身得自由，说自由什么到自由啊，听我的没事捋舌头，这个正院里正院正的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这个粉红女穿了一件粉红袄，女粉红穿了一件袄粉红，这个粉红女她抱着一瓶粉红酒啊，女粉红抱着一瓶酒粉红啊，这个姐俩倒在了无人处，这个飞飞换柴卷幽灵，那粉红女喝了女粉红这个粉红酒，这个女粉红啊喝了粉红女酒粉红啊，粉红女喝这个零零醉，女粉红喝了醉零零，这个粉红女归着女粉红就打，女粉红见着粉红女就灵啊，粉红女这个撕了女粉红这个粉红脑，这个女粉红啊撕了粉红女的好粉红，哥俩打架撩下手，自己买鞋自己缝，这个粉红女买了一条粉红线，女粉红买了一条线粉红，这个粉红女粉粉粉粉粉红袄，女粉红粉粉粉粉粉粉红啊，哎我们那会儿东方道有个六十六岁刘老六，他家有六十六间好高楼啊，楼上头背着六十六根檀木轴，轴上的分持六十六只大蒙牛啊，那可是六十六斗桂花油啊，还有咱们六十六匹鹅断头啊，那叫十六十六个狮子滚绣球，他是六十六个大马楼，东庄那么六十六岁刘老六坐在门口啃骨头，这个南边来了几条狗，这条狗好眼熟又好像北庄那个大大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大大的鼻子大嘴大的牙这个大的腰出狮子狗，那北边又来一条狗，这条狗又眼熟又好像南庄那个二大的眉毛二大的眼睛二大的鼻子二大嘴二的牙子二的腰出狮子狗，两个狗抢骨头争吵了六十六间好高楼啊，顶折了他们六十六根全部头啊，顶跑了他们六十六只大蒙牛啊，那撒了六十六篓被盘油啊，那油了六十六匹鹅断头啊，那脏了六十六个狮子滚绣球，那跑了六十六个大马猴啊。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击，我就直接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你给我烙俩汤圆，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连马走道都卖方 步，连把云南去的走，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我是雅娟。那上半时段呢，我们的嘉宾主持方清平，哎，为我们介绍了这相声改进小组的成立的情况。甄琪还有什么补充呢？下半时段该你了。 哎呀，当然有了，他讲的一点都不全面啊。 你不攻击我心里难受是不是？ 您看本来就是嘛，您光说这相声改进小组成立了、那他任务是什么呀？组织了哪些活动了？对相声进行了哪些改革了？都受到了哪些人的帮助？这您都说了吗？ 我那不是时间来不及吗？ 嘿嘿哈，借口，还是听我的吧。相声改进小组啊，有四项任务。第一，团结相声艺人，对旧相声进行改进。第二，成立相声大会，一面改进一面演出。第三，成立识字班，消灭文盲。第四，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彻底改造相声，对吗？方清平老师。 对呀， 相声改进小组呢还改进了许多传统作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短短10个月时间里改编了30多段新活，比如改编了文章会、报菜名等等等等这些老段子，还创作了一贯道等新段子，对吗？方清平老师。 对呀、 相声改进小组还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比如老舍先生，还有这罗长培、吴晓玲、吕书香等教授都来小组讲课，提高演员的文化水准，对吗？方清平老师。 对呀， 我对相声改进小组的了解比你全面，对吗？方清平老师。 对呀。啊，不对，我差点让他绕进去。 哎，您承认了就好了。 谁承认了？ 行了，二位，你们俩呀，赶紧别再争了，我们要赶紧放这个相声作品给大家听了。赵振铎、赵时中、北京二赵合说的相声《打灯谜》。当时啊，他们都是相声改进小组当中的学员，是相声改进小组培养的后备力量。 赵时中先生从事这个相声艺术啊，已经40多年了。 是啊， 经验非常丰富。 那哪里哪里， 老资格了。 您太客气 了啊，老油条了。 哎，什么叫老油条啊？ 不是，就说您资格很老。啊，您今年有多大年纪？ 今年呢？我58岁。 58了 啊？58。 您还没我大呢。 那您今年多大？ 我都56了。 啊，这啊，你56，我58，怎么会我没你大呀？ 那你没我大吗？ 不不不。 啊， 我比你大， 那我比你大， 先有的我，后有的你， 先有的我，后有的你啊！ 不， 啊， 我先来的， 你看我 后来的， 我先来的，你后来的呀？ 怎么会你先来的？ 你们先咱们算呢？ 可以， 你算算，从50岁开始， 行， 50 啊， 51、52、53、54、55、56， 有我了， 我57、58。 这你才来呀、你这么算呢？ 你那意思怎么算呢？ 得反过来算啊！ 那你比我大2岁。 哎，对， 是我的老兄。 哎，不敢 啊。说相声说几十年了， 可不是吗？ 说相声啊，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 啊。什么条件？ 首先说吧，他这个脑子得好。 哎，我脑子就好。 说相声啊，反应得要快。 哎，我反应就快。 说相声啊得聪明， 我就聪明。 说相声可以脸皮厚， 我脸皮厚，我这像话吗？这 你那干嘛呢？你就是你聪明，你也让别人说呀，你自己这干嘛呢？ 自己聪明让别人介绍，自己不要讲。 哎，自己讲不谦虚了。 是是是， 你看我比你倒聪明呢，我多次讲过 还没讲呢，这就说出来了。 不，这个我确实脑子比你快一点， 准的吗？ 你不信，咱们俩这样，当场测验一下。 怎么测验？ 你跟我学这么3句话， 学3句话， 这3句话一个字不错， 那就证明你聪明，脑子快。我学3句 啊， 学300句我都成， 用不着，就这3句， 可以可以。 从现在开始啊， 你随便说吧。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错了不是？ 没有啊。 错了？ 没有。 你再仔细听着，再来一遍啊。 好，再来一遍。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你错了不是？ 没有啊。 我让你跟我学几句。 3句啊。 第3句你为什么不学？ 你还没说呢。 我说了。 你说什么呢？ 我说错了不是？ 我说没有。这句也算呢？ 就这句话重要啊。 啊，你怎么当债主问我？ 不行，你这脑子转不过来。 师傅啊，这不算这个， 这不算、 啊、不算， 我没注意，你注点意。 好， 咱们再来五句话。 这五句话还这么说啊？ 哎哎， 可以。 怎么样？ 只要行， 仔细听着啊。 哎，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错了不是、哎、 错了不是。 几句了？ 三句了。 哎，又来了。哎，我说几句了，你干嘛三句了 啊？要这时候问我， 这不行啊，你这脑子呀太笨了啊。 我不承认，我 不承认。 哎，对了，要真这样咱们脑子谁快啊？ 啊啊， 这回咱们两个人猜一回灯谜 好不好？猜灯谜行啊。 啊， 好啊。 怎么样， 咱们是你说呀是我说 啊？我说一个你猜。 好 啊， 啊，你说一个我猜 啊，啊， 然后我再说一个你猜， 可以可以， 好不好？ 行行行， 大过年的， 嗯， 咱们猜灯谜， 哎， 猜灯谜，咱这样 啊， 带一点赠品，好不好？ 好啊，带一点赠品，行行行， 咱们就这样吧。 什么赠品？ 一张机票， 哎， 一块钱 啊，折合一块钱， 好不好？ 行行行， 你说我猜。我猜着了，你给我一块钱。 那你猜不着呢？ 我猜不着，我拿你一块钱。 哎，对，干脆我给你两块钱得了。啊， 怎么了？ 猜着赢，猜不着就得输。 那行行行 啊， 你先说， 我说一个， 我猜，你说好的 啊, 啊。 那没错， 来来来， 听着，千里随身不恋家，不贪酒饭不贪茶，水火刀枪全不怕，日落西山不见他。这四句。打一空虚物，你猜的是什么？ 你啊、 嗯、 你这东西不文明。 不文明， 说半天你这是放屁。 哎，你才放屁。 哎，怎么 着？咱们什么叫我放屁？ 你这灯谜的谜底就是放屁 啊。 我这谜底是放屁。 那可不是，一点错没有啊。你有理由吗？ 有理由。 那你说说 啊， 这个屁怎么会千里随身不恋家 啊？啊，是啊，是啊，这屁老跟着你 啊。 屁他不想家，多少人屁想家，走到半路上跟你一告假，那什么，我请两天假，我回去看看去。 没有，哪有这事？ 是啊，千里随身不恋家吗？ 人、不谈酒饭不谈茶， 是你吃饭你喝酒，那屁他不吃，对不对啊？ 水火刀枪全不怕， 是水火刀枪，甭说水火刀枪，你炸弹他全不怕，他该出来他就出来。 谢谢你。日落西山不见他， 哎，日落太阳一落， 哎， 啊，这一直就不见他， 没 啊， 不像话， 日落西山。 哎，对了， 哎， 嗯， 不对吗？这个、 哎、 啊， 错了， 你说这是什么呀？ 我说这个是啊，人影， 人影， 哎， 人影怎么千里随身不恋家？ 人出去一千里一万里啊， 啊啊， 到时候想家 啊， 你这个人影跟着你这个人影，他不想家， 啊、 千里随身不恋家， 不贪酒饭不贪茶， 人喝酒吃饭，你这人影呢就跟着你比划，他不真吃真喝， 嗯， 不贪酒饭不贪茶， 水火刀枪全不怕， 人怕刀枪水火。你这人影他不怕 啊， 水火刀枪全不怕， 日落西山不见他。 哎，赢钱就在这句上。 怎么了？ 只要太阳这么一落， 嗯， 你这人影啊就没了。 哦，太阳一落，人影就没了。 哎， 月亮就出来了。 月， 这怎么办？ 电灯底下也不算。 哎，你这还有不算的呢？就你这个。你呀、 啊， 强词夺理， 我倒强词夺理、 啊。你这个不怎么样，你听我说一个吧。 你说一个， 我说一个，让大家一听，哎，是这么回事儿、 哎。 啊， 行， 听我这个啊， 你说吧。 我说这个，死了、 嗯，说呀， 完了， 完了， 啊， 他得真省事啊。刚才我那个四句，到时候一刺啦，完了。你这个是打吃的使的用的， 吃的， 吃的。 嗯， 哪位同志吃过刺啦呀？猜不着。 猜着了， 认输了。 告诉你， 这是什么？ 炸鸡蛋。 哎，炸鸡蛋。 哎， 那怎么会刺啦？ 热锅热油，鸡蛋往里就刺啦。 这一个， 好啊！ 我听听炸鸡蛋的一块钱没了。 好，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哎，那是。 再听这个， 你说 刺啦、 说吧。 完了， 完了，坏了！这我的钱都输在刺啦上了。刚才那猜不着，这更猜不着， 猜不着了， 猜不着了。 告诉你， 这是什么？ 这刺啦 啊，这个 又炸一个， 又炸一个。 不像话。 怎么了怎么了、 你弄十斤鸡蛋还是呲啦呲啦砸着没完，我得收你多少钱呢？ 谁让你不敢猜来着？你猜呀、 别赖我， 对不对？ 我猜炸鸡蛋我不就赢了吗？ 是不是？ 你还敢说不敢了？ 你敢猜我就敢说，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来来来来，好，听着啊，呲啦 炸鸡蛋， 错了， 什么 炸鸭蛋 啊？改鸭蛋了， 行了，怎么样？怎么样？ 不怎么样啊？来不来去的改的， 这意思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 啊？ 还不如我那人影呢 啊！是这样吧，我再说一个，你猜。 好好好， 你动动脑筋的啊！ 行，说好 了，你听这个啊，这得动脑筋啊。东屋里是牛棚，把牛拉出来，往西走，走30步，然后牛转过头来，请问牛尾巴冲哪边？你研究研究， 东屋里是个牛棚， 哎， 这个牛呢倒退着出来， 是吗？把牛拉出来， 把牛拉出来，这牛尾巴冲东，牛尾巴冲东， 冲东， 哎，冲东， 不是， 转回来呗，那什么呢？那叫冲西，那你说冲哪边？ 冲地， 哎， 冲地，牛尾巴老这样，甭管说话，脸不老这样。 对，你看这牛尾巴杵上来 了，啊，像话吗？你得琢磨这牛尾巴，你别琢磨这牛屁股啊！ 我哪知道啊？这谁想得到的？ 怎么样？怎么样？ 好，有点意思。你还有好的没有了？ 怎么还猜吗？ 还猜？你要说好的我就猜。 来听这个，听这个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这个。 哎， 这我可猜着了， 猜着了。 哎， 什么呀？ 杂技里那个耍狮子的那大狮子， 耍狮子怎么三头啊？ 你看，狮子是一个假头，耍狮子需要两个人，两个头加一块就是三头，六耳。狮子俩假耳朵，耍狮子两个人四个耳朵，六耳。 八条腿， 狮子四条假腿，两个人四条腿，一共八条腿。 一只眼， 一只眼。 嗯， 我这六只眼呢。 你差五只眼，二五眼了你。 二五眼， 不对，一只眼， 猜不着了， 猜不着了 啊！ 认输了， 认输， 你宣布出来， 这是什么？ 老太太坐马车， 老太太坐马车， 哎， 那怎么会三头啊？ 赶车的一个头，老太太一个头，马还有一个头，三头， 六耳， 马两个耳朵，两个人四个耳朵，六耳。 八条腿， 马四条腿，俩人四条腿，八条腿， 一只眼， 你就输这一只眼上了。 怎么？ 马是瞎马，老太太双狮目，赶车的就一只眼。 啊！笑话！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你识破 啊？不能呀。这样啊，帮着大家，我再说一个，你猜不着，咱们就下台。 那你得说好的， 说好的。 哎， 你听着啊，我说七个字扣一个字， 哦，扣字。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打一个字，这字念什么？ 好，那我得研究研究， 研究 琢磨琢磨啊。半夜叫门问声谁？比方说吧，半夜里呀，有人到家找我来了。在门外边一叫我 赵志峰， 我在里边一问谁呀，外边呢必然回答我，猜着了，这字念我， 赵志峰谁呀， 我，哎，就是我字，这不能回答别的，赵志峰谁呀， 他， 没这么说话的， 猜着了，猜着了， 猜着了， 这字念我， 念我， 念啥？ 我， 不对不对不对，再琢磨，再琢磨。 没错， 不对， 不不不 啊， 就念我， 不念我， 念我， 你不念我， 你也甭说不念我，我也甭说念我 啊。 这回咱们两个人在这儿啊，表演表演。 怎么表演呢？ 这桌子这儿啊，就好比是我的家， 你们家。 哎，这点呢，就算我的家门口了。我在家等着你，你夜里来找我的。你在外边一叫我，我一问谁呀？只要你一回答我，哎，你可就输了 啊！这是你的家，我来找你来。我一叫门，你问谁呀？我一说我，我就输了。 当然了， 我要不说我的， 算你赢啊！ 那行了，那 有什么？ 行了， 我非输不可，这就是我那儿。 行，咱俩找赵师傅。 在这儿 啊， 门口等着我呢。 我怕了，我 这 进去了。 怎么了？ 你什么时间着啊？ 半夜呀、啊， 半夜三更的，我还门口站着干什么呢？ 你外头凉快凉快。 啊，什么地方我凉快呀、啊？ 不对吗？ 你得叫门， 还得叫门呢。 当然， 门在哪儿呢？ 这就是街门呢。 门环子呢？ 门呵，成麻烦。但是用手拍的桌子就算门环子。 啊，你们家这门环子往下拍， 你管着管不着 啊？行行行。 不叫门哪成？ 哎呀，溜溜达达到了，还得叫门，太麻烦了。不在家？ 哎，在家呢，在家。 在家你不出来？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啊你这干嘛呢？ 怎么了？ 你这不是叫门吗？你这是烙烧饼呢？这个？ 那怎么着呢？还？ 你得叫我。 还得叫你？你怎么那么麻烦？ 不叫我知道你找谁呀、啊？是不是？ 这是。溜溜达达到了， 站住！ 谁呀、啊？ 出来瞧！ 哎，出来，出来瞧！ 我说我回家不？你往出诓我是怎么的？ 什么？ 你得说我。 他不念我，我说 我。 这 是 干嘛呀？这是 在 哪？再来！ 站住！谁呀、 啊？卡拉 OK 见啊！ 啊！ 你什么时间着啊？ 半夜三更上卡拉 OK 干嘛？ 24小时营业， 没听说过。 那半夜我不去。 你得说我， 他不念我， 没事就是我的。 站住！ 谁呀、 啊？不见不散了啊！ 等会儿， 什么不见不散？ 不见 吧， 不见你问问人。 来吧，他不念我，你愣 着念我，没有那么样的，哪有那样的？ 就是，他本来就不念我。 哟，您回来了， 哦、 家等我的了，出去。 哎，怎么回事？ 你得说我， 他干嘛呀？那么大块手机， 有一个咱们 对 吗？说我呀， 他本来就不认识我呢，说我这不认输呢， 说我不认输，他不想认识的。 谁呀、 啊？我，你说我道教吗？ 好，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以后你不许那么绕着我了。 我哪绕您了？您反应太慢。 我本来以为您是好人呢， 我原来以为您是聪明人呢。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春天的风洋溢着花香的朦胧，有情人编织着梦。夏日的艳阳天空高挂着亮丽彩虹，恋人的心在浮动。秋凉的风诉说着迷人的枫红，爱人已凋谢心中。寒冬的风吹着孤傲的脸孔，伤心的人心落空。蓝天中四季的风不停地流动，人心中有爱有痛，失落和感动，你和我感受都不相同。像风般自由放松的享受，爱恨和情愁都不是永久。像云般自由永远不放忧，失去和拥有有谁能左右、哦、心自由让自己宽容，没有什么是真的不朽。 这迷人的风后，爱人已凋谢心中。寒冬的风吹着孤傲的脸孔，伤心的人心落空。蓝天中四季的风不停的流动，人心中有爱能同失落和感动，你和我感受都不相同。像风般自由放纵的享受，爱恨和情愁都不是永久。像云般自由永远不烦忧，失去和拥有有谁能左右。什么是真的不朽？像风般自由放松的享受，爱恨和情愁都不是永久。像云般自由永远不烦忧，失去和拥有有谁能左右。哦，心自由让自己宽容，没有什么真的不朽。 等永远不息，在台北夜里喜欢和迷离，多少是一人着迷。你展现的飘逸，无名的美丽走进我心，宿命将有缘人紧紧地相惜。我以为爱满意，将我们分隔的不会是距离，走远方到异地，我们却慢慢地失去联系。我常常想起你，念着你，呐喊你，不知道远方的你是否感应。我知道我们不会再相遇，回忆就是一生最美的甜蜜。不要说可惜，你陪我哭泣欢笑吹风淋雨，心中的城市里爱刻着痕迹，台北不是个伤心地。你消失在雨季，思念更浓郁，遥望天际，我祈祷现在的你过得甜蜜。不会是距离，走远方到异地，我们却慢慢的失去联系。我常常想起你，念着你，呐喊你，不知道远方的你是否感应。我知道我们不会再相遇，

我什么都看不见。这尼克先生每次从这棵大梧桐树底下经过的时候呢，出于好心，他都给这弯腰驼背的乞丐一些钱。可是这天啊，这尼克先生走得急，有点事儿，就忘了给钱了。没想到刚从这乞丐身边路过，这乞丐就非常生气的冲他喊了一声：“ 先生，你给我站住！你还没给我钱呢，难道你就不可怜可怜我吗？你没看见我正在挨饿吗？” 这尼克先生听了乞丐的话，感觉很奇怪，愤世说道：“你不是看不见东西吗？你怎么知道我从你身边过去了？”这乞丐大道：“ 你瞎了吗？你难道没看见那个牌子是挂在狗脖子上的吗？我可什么都看得见。 父子两个人住在英国伦敦，夏天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突然对儿子命令道：“ 儿子，千万不能在泰晤士河里游泳，记住了吗？”“ 知道了，爸爸。” 可是到了当天晚上，儿子回家的时候啊，他爸爸注意到他手里头拿着个湿漉漉的游泳裤，于是他很不高兴地问儿子：“ 臭小子，到底去哪儿了？说实话。”“ 我今天下午去泰晤士河里游泳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为什么要去泰晤士河里游泳呢？”“ 因为今天下午出门的时候，我带了条游泳裤，一到河边我就没忍住。”“ 那你为什么出门的时候要带着游泳裤呢？”“ 因为我怕我到河边的时候忍不住要游泳。”